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我们小鬼当家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我们节目呢在 FM92.3 和 AM774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同学们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那么首先就让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我想同学们都喜欢吃冰激凌吧，这个口味特别的多，比如说大家喜欢的巧克力味的 Chocolate， 香草味的 Vanilla， 还有呢草莓的 Strawberry， 还有让大家有些同学难以接受的榴莲味的。那么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啊，皮乐老师想问问大家，你知道在我们中国我们每年吃掉多少冰激凌吗？有这个数量很难统计啊。那么今天就跟 Peter 老师了解一下在我们中国我们每年吃掉的冰激凌的数量，揭晓一下答案哈。据2018年啊中国冰激凌展哈有一个展览会哈，叫2018年冰激凌展览会，组织者介绍到呢，2017年的前10个月呢，我们中国人吃掉了450万吨冰激凌，450万吨哈，大家记住不是公斤，是一个吨的概念，还是一个万吨的冰激凌哈，这个数量非常的庞大。那么中国冰激凌的市场呢，它的份额已经达到了1200亿人民币，而所有的冷冻食品哈，这冷冻食品包括了冰激凌，因为还包括其他的，大家去超市的时候呢看到这冰柜里面的那些冷冻食品啊，统称哈冷冻食品，加到一起它的市场份额达到了8000亿人民币。通过第一部分大家了解到我们每年吃到的冰激凌的数量是多少啊，那么看看英文的翻译是呢， Chinese people ate，这个吃这个词 ate 4.5 million tons of ice cream， 450万吨哈， 4.5 million tons of ice cream in the first 10 months of the year according to organizer of the 2018 China Ice Cream Exhibition。 根据2018哈中国冰激凌展哈这一个组委会的人介绍到， The Chinese ice cream market has reached 120 billion yuan。注意一下这个亿和十亿哈，这个英文大家经常弄错的这么一个词。我们知道呢，英文是没有这个亿这个概念的，它呢从我们百万呢直接跳到了十亿。因此呢，我们刚才讲到了1200亿呢，它相当于呢120个10亿哈。那么十亿的英文是 billion，billion，B-I-L-L-O-N。那么1200亿呢，那么就120个10亿，所以翻译成英文呢就是 120 billion yuan。 然后呢整个的一个冷冻食品的这个市场份额， and that of frozen food， the frozen food 就是冰冻哈，冷冻食品呢包括了 ice cream， 包括了冰激凌， stands at 800 billion yuan 啊，它的数量呢达到了800个 billion yuan， 也就是说8000亿人民币，庞大的一个 market。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中国冷冻食品行业的一个历史啊。那么中国冷冻食品行业呢开始于呢20世纪的50年代，那么后来由于冰箱的大规模的生产，特别呢是上世纪的90年代见证了快速的一个发展。从2014年到2017年，中国对冰淇淋和冷冻食品的消费量呢每年增长呢达到了16%啊，它对发展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那么看看这段历史，英文的翻译是呢， The Chinese frozen food industry industry 表示一个行业，不要翻译成工业了，是一个行业哈 industry。Started in the 1950s, 20世纪50年代，表示这个年代呀，大家20世纪50年代，我们说20世纪呢，应该是19几几年，所以是 19, 然后50年代，它包括了从1950年到呢1959年哈，都表示50年代。那么英语呢，非常简单，在1950后面加上一个 S, 它表示一个10年的一个过渡啊，它表示一个十年的这么一个阶段哈、啊，所以它的发音是 1950s。同时呢，我们见证了一个迅速的发展，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见证了这个词 witness，witness，witness。witness 啊，这个词希望大家记下来。witness 它作为动词呢表示见证了，作为名词呢表示说在这个打官司的时候呢一个目击证人哈、啊。这个 witness 迅速的发展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1990s。大家想一想，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是 1950s， 那么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呢就是 1990s。1990s， 由于这个冰箱的大规模的生产，首先我们看看大规模的生产叫 mass production，mass， 它表示大规模的、大量的 ，production 是表示一个生产。好，后面是 refrigerator 冰箱这个词哈。那么这里面有两个词给大家讲一下，一个是 mass。它呢可以表示数量的庞大哈、啊，也同时呢也可以指我们物理的这个一个东西的质量叫 mass。 如果呢这个同时 mass 这个词也可以指人哈、啊，表示数量特别庞大的一个人群，用这个 mass 这个词。后面这个冰箱啊只强调一点哈、啊，如果大家说这个 refrigerator 有些麻烦或有些啰嗦的话呢，直接用一个叫 fridge是可以的，但是呢它仅限于呢在口语当中哈、啊、表示冰箱，比如说 where's the fridge， 冰箱在哪儿，但是呢在一个正式的文体当中建议大家还用这个 refrigerator 啊来表示冰箱。这句话还有一个重点词叫由于，我们想呢由于啊都是说 because due to 等等，那么今天教给大家另外一个词组，非常熟悉的一个词组叫 thanks to。 知道 thank 不是感谢吗，但是呢 thanks to 呢经常呢在一些正式的文章当中表示原因、由于的意思，所以大家记下来 thanks to 后面加一个名词的词组。 From 2014 to 2017， 2014年到2017年， Chinese consumption of ice cream and frozen food， 中国对冰激凌和冷冻食品的一个 consumption 消费啊 ，consumption c o n s u m p t i o n consumption 消费 has maintained average increase。这 average 这个词我们讲过，表示平均的一个 increase 增加，达到了 16% annually。annually 表示每年的哈、啊，每年的一个副词。好，把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a n n u a l l y。annually， 同时啊，大家可以用另外一个简单的词来替换，叫 yearly 也是可以的。yearly 表示每年的啊，但是呢 ，annually 呢更加的正式一些哈、啊。那么接下来看一看中国整个冷冻食品包括这个冰激凌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呢，中国冰激凌和冷冻食品行业在产品开发、口味创新和形象建设方面都有了巨大的改进，并向产业链的高端发展。经过几十年的一个发展，我们说十年呢是 decade， D-E-C-A-D-E， 那么几十年呢后面 decades 后面加一个复数。 After decades of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ice cream and the frozen food industry 啊，大家想一想刚才讲到这个行业啊 industry has improved in product development。在哪些方面呢？一个是 product development， 在产品的开发 and taste innovations， taste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N-O-V-A-T-I-O-N 表示创新， taste 口味创新， and image building 后面这个词非常重要， image I-M-A-G-E， 首先它的发音呢，它的重音在前面， image不要把重音放到后面了哈。而我们说想象呢是 imagine 是动词，但是说一个图像或一个形象呢，它的发音是 image building。 同时呢朝着这个产业链的高端来发展， and move towards high end 高端是 high end END 表示一个端哈，这一端那一端的一个端，那么高端呢是 high end of industrial chain 整个产业链的一个高端的行业去发展。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Chinese people ate 4.5 million tons of ice cream in the first 10 months of this year, according to organizer of the 2018 China Ice Cream Exhibition. The Chinese ice cream market has reached 120 billion yuan, while that of all frozen food stands at 800 billion yuan. The Chinese frozen food industry started in the 1950s and witnesses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1990s thanks to the mass production ofrefrigerator. From 2014 to 2017, Chinese consumption of ice cream and frozen food has maintained an average increase of 16% annually. After decades of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ice cream and frozen food industry has improved in product development, taste innovation, and image building, and moved towards a high end of the industrial chain.好，那么接下来大家听到的呢是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今天我们请来的两位同学呢，一位是杨简瑞，另外一位呢是岳宏宇。杨简瑞同学来自于翠微小学，他给我们带来的英文朗诵的作品的名字呢是《我的冬奥梦·冰壶》。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Yang Jianrui. I'm from Cui Wei Primary School, Class 4, Grade 3. 2 years ago, an exciting news spread widely in China when I was enjoying my summer holiday. Honestly, I had no idea what it meant to me at that time, but I was excited too, becauseI would go to Cui Wei Primary School and start my new life of study. One day, my father took me to watch a curling match at the Workers' Stadium. It was the first time for me to watch a game so closely. I said to my father that I was so happy to take part in such events. My father told me we would witness a bigger eventIn Beijing, in 2022, the 24th Olympic Winter Games. Ever since then, I have been paying attention to related information. For example, many stadiums and highways are being built in Beijing and Zhangjiakou. In 2022, many wonderful games will be held and many foreigners will come to China from around the world.I wish I can be a volunteer in 2022. Thus, I would make new friends with different colors and races and share the fantastic experience with my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Now,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curling. Curling is one of the world's oldest team sports invented in medieval Scotland.Outdoor curling was very popular in Scotland because good ice could be found there every winter. Curling was considered one of the official Olympic events in 1924 and became an official sport in the 1998 Olympic Winter Games. Curling is a sport in which players slide stones on a sheet of ice.Towards a house, which is segmented into four concentric circles. Two teams, each with four players, take turns sliding stones. Each team has eight stones and tries to get the highest score for a game. Points are scored for the stones stopping closest to the center of the house when both teams have delivered all of their stones.A game usually consists of 10 ends. Curling is also known as the roaring game because of the sound made by stones going over the pebble. There are many strategies and teamwork about the ideal pass and placement. which gives curling its nickname of Chai Sang Nice. Thank you. 接下来我们欣赏了呢，是岳宏宇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沁园春·雪》。 大家好，我叫岳宏宇，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题目是《沁园春·雪》。沁园春·雪，毛泽东。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雨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谷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居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非常感谢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精彩的中英文朗诵。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对我们的节目非常感兴趣，想积极参与的话呢，没有问题。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同学把作品发给我们。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ES 贝雷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接下来是英语绘本故事时间，由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小狗饼干的故事。今天故事的题目是 Biscuit Plays Ball。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Today I will continue to tell you the story about Biscuit.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会继续为大家讲生动有趣的饼干狗的故事。 Biscuit wants to play ball with the boys and girls, butWill Biscuit find a way to join in the ball game? 那么饼干狗呢，特别想和小男孩们和小女孩们一起来玩球类的游戏，但是饼干狗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加入这个游戏呢？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Biscuit Plays Ball.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饼干狗来玩球。 It's time to play ball, Biscuit. Look, Biscuit, the game is about to begin. 饼干狗现在是到了玩球的时间了。你快看那饼干狗，这个玩球的球类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快把球还给我吧。 Stay here now, Biscuit. You can watch. Oh, wong wong. Oh, 饼干狗，你现在请待在这儿好吗？你可以看。 Woof woof. Wait, Biscuit. Where are you going? Wong wong. Oh, 饼干狗，请等一下啊。你现在要去哪儿啊？ Woof. You can't play ball now, Biscuit. There are no dogs in this ball game. Woof.饼干狗也想来玩这个游戏，但是小主人对他说，饼干狗，你现在不能来玩球，因为在这个球类的活动当中没有小狗来参加呀。 Stay here, Biscuit. 饼干狗，请你老老实实的待在这儿好吗？ Biscuit, Not again. Woof woof. 哎呀，饼干狗，别再来了好吗？ 汪汪， 你都打扰到我们的玩游戏了。 Come along, Biscuit. There are no dogs in this ball game. 哎呀，饼干狗，快过来，快过来！在这个球类游戏当中，根本就没有小狗参加，所以你也不能参加，好吗？ Won't you stay here, Biscuit? Woof woof. 哦，饼干狗，求你了，请你待在这儿别动，可以吗？ 汪汪。 Biscuit does not want to stay. Woof woof. 哈哈，对于饼干狗来说，它可不想待在原地不动了。 汪汪。 Biscuit wants to play too. Woof. 原来饼干狗也想和大家一起来玩呢。哼哼。Biscuit wants to run. Woof woof. 饼干狗想跑。 汪。 Biscuit wants to jump. Woof. 好，饼干狗还想跳呢。 Biscuit wants to play ball. Woof woof. 哈哈，饼干狗想来玩球。 汪汪。 Oh no, Biscuit, come back with the ball. 饼干狗别这样好吗？快把球拿回来。哦，当小主人说到这个把球拿回来的口令的时候，饼干狗一口就咬到了球上。 啊，这下可好，饼干狗把球咬破了。 Silly puppy, how can we play now? 哎呀，小傻瓜，现在球都没有气了，都瘪了。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再玩呢？ Woof woof, woof woof, wow wow. Oh, Biscuit, you found your friend's pedals. Oh, woof woof, wow wow. 哈哈，饼干狗，你看你的朋友 Pedals 来啦。 And Pedals has a ball too. Woof woof. Paddles, 他还有个球呢，哼，真不错，现在我们可以一起玩了吧。 汪汪。 It's time to play ball, Biscuit. 好吧，饼干狗，现在我们一起来玩球。 Time for all of us. 现在我们一起来玩，每个人都有份儿，真棒。 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今天我们看到了饼干狗 Biscuit 想玩球， 可是小主人和小伙伴们也想玩，所以他们让 Biscuit 待在原地老老实实的不要动，可是调皮的 Biscuit 哪能一动不动啊。他把球抓来抓去，结果把皮球还咬破了，所以还是他的好朋友 Puddles 和小主人赶来帮助大家解围了，他们可以一起来玩棒球呢。所以请大家记住，请不要总是黏着自己的爸爸妈妈，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会有点忙。那这次老师相信您可以自己做作业，自己读书，自己玩游戏，自己听这次老师讲故事，对吗？你真棒。 Thank you. Words list. 好了，现在和这次老师一起来总结一下在这本故事书当中出现的一些重点单词和有趣的英文表达方式吧。 Game 游戏， Begin 开始， Watch 看， Stay here 待在这儿，Not again, 别再来了。 The game is about to begin. 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You can watch, 那你可以看。 You can't play ball now, 但是你现在呢，不能够玩球了。 Won't you stay here, Biscuit? 饼干狗，难道你就不能在这待一会儿吗？那这些词和句子你都学会了吗？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小鬼当家，再见。 Times.